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借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哟，亲爱的干爹来了。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喊声，戴云从包间冲出来，张开双臂一下子扑到汤爷身边。他本想来个拥抱，汤爷向后退了一步，他突然变细，一下握住了汤爷的手。虽然听着有点肉麻，但汤爷却觉得这是戴云发自内心对自己的敬重。他很不自然地笑了笑，说道： 看亏你的这一嗓子能让我多活20年。 好呀好呀，那以后我就多叫您几声。 嘿，叫多了我也受不了，那我不成老不死的了吗？ 落座之后，戴云对汤爷嫣然一笑： 干爹，你猜猜看我给您买什么礼物了？ 还带什么礼呀、啊？应该我给干闺女备份礼才是。 您这认亲礼以后再说，先猜猜今天我给您带什么礼了？ 那我哪猜得着啊？ 戴云扭脸对舒丽说： 去，给我干爹买的东西给亮亮。 舒丽从大袋子里拿出2件衣服，汤爷一看，原来是练武术穿的练功服。戴云对舒丽说： 快，让我干爹试试合适不合适。 汤爷试了试，还比较可身，他笑着问道： 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号码的衣服呀？ 您忘了，您身上的西服谁买的呀？ 嘿，这干闺女真是个细心人啊。 戴云的确心细，一共给汤爷买了2身，一身是练功时穿的，一身是外场活动时穿的。汤爷的体型穿上中式衣服，没有先锋，也有几分道骨之气。戴云一个劲儿夸他能压得住场。戴云已经把菜点好，服务员走菜的时候，戴云对汤爷说： 干爹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今儿中午咱能不喝酒了吗？ 汤爷看着桌上又是虾又是蟹的，没酒怎么下肚啊？他忽然不解地问道： 不喝酒，这是哪一出啊？ 莱曼的哥哥可能下午或晚上到健身俱乐部来，干爹您还得给我撑场子呢，万一您喝高了再把人家给踢了，这马来西亚人的皮我可赔不起。 嘿，你干爹是那种没谱的人吗？我能跟谁都动手吗？ 那倒也是。 汤爷黑然一笑： 你要不说见他们我还不喝呢，你这一说下午见他们，这酒还非喝不可了。没酒我对付得了黑社会杀手吗？你说是不是呀，干闺女？ 那您非要喝我也拦不住您，下午我可要您当保镖呢，您悠着点啊。 悠着点，汤爷见了茅台酒和一桌子虾蟹能悠得住吗？要不是戴云拦着， 那一瓶茅台都得让他一个人灌进肚。虽然上午惹了一肚子气，人也打了，工作也辞了，他好像干了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儿，因为是他主动辞的职，等于他把五星级饭店给炒了鱿鱼，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但这些事儿不能跟戴云提，尽管这一切都是他惹的祸，而自己正在为他背着黑锅，但做人要局气厚道，能自己扛的何必让人家闺女受委屈呢？汤爷为什么要喝这顿酒？他心里闷得慌，想借着戴云的酒自己在心里抚慰一下自己。不过酒一进肚，加上戴云在身边一口一个干爹的叫着，他把一切烦恼都抛到了忘川，觉得自己又有了新的寄托，活出了新的滋味来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戴云让汤爷换上中式的练功服，坐车来到他的明星健身俱乐部。俱乐部是在东三环附近一家写字楼的顶层，整个一层都是，大概有三四千平米，有健身房、练功房、游泳馆、保龄球馆等，设施比较齐备。戴云带着汤爷把俱乐部参观了一遍，正是下午上班时间，来健身的人不多，汤爷还在拳击练习场地的沙袋前比划了几下。一个穿着健身服的教练见了戴云，跟他打招呼，戴云颇为得意地把汤爷介绍给他，这是我干爹，武术专家。那人忙不迭地跟汤爷握手， 专家老师好。 这手握的让汤爷热血沸腾，瞧见没，爷不在饭店当经理，到健身俱乐部当专家老师来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得把胸脯挺了起来。戴云透着忙，不停地接手机电话，走到一半又要处理别的事儿，不得不让舒丽带着汤爷接着参观。参观完健身房，舒丽带着汤爷到咖啡厅喝茶，几杯热茶下肚，冲淡了酒气，汤爷的酒也醒得差不多了。这会儿他才意识到马上要见的马来西亚人是干什么来的。戴云在忙，舒丽也说有事儿，一会儿再来。汤爷正好一个人静思，他想象着见到这几个人的场景，邹世杰会不会也来呢？戴云让他压场，肯定也有威慑邹世杰的用意。如果姓邹的当场跟他翻脸怎么办？那几个马来西亚人肯定跟姓邹的是一伙的，他们会不会带着枪？虽然边防检查很严，但京城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枪杀案。不过他觉得这些人不会在这种场合玩愣的，那出了这个门呢，这下他们可是记住他的脸了，他会不会成了下一个谋杀对象？可他们为什么要谋杀他呢？难道他们一直在怀疑是他汤爷偷了那颗宝石吗？汤爷不敢再往下琢磨了，越琢磨脑子越乱，还是想想怎么应付一会儿的事儿吧。汤爷静坐了有半个小时，舒丽来了，说戴云的意思让他化化妆，以防将来他们认出他来。汤爷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跟着舒云来到写字楼二楼的一家美容中心。化妆师的手艺不错，汤爷化完妆照照镜子，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他们又回到咖啡厅，接着等那几个奇异的客人。这期间戴云过来陪汤爷坐了一会儿，问他需要什么，还给他上了两盘小点心，两盘坚果。夕阳的余晖在咖啡厅的大玻璃上映出刺眼的光亮， 像涂了一层金色。汤爷这才意识到该吃晚饭了。戴云来了，对汤爷说已经派自己人在跟踪他们，随时在用手机传递信息。这几个人改变行程了，本来下午去逛故宫，然后到这里来，现在他们改去前门吃烤鸭，吃完烤鸭大约晚上七八点钟能到这里，所以给汤爷叫了一份外卖。汤爷吃了外卖，等到晚上快九点了，也没见他们的影子。他一个劲儿犯困，正要打瞌睡，戴云慌慌张张地来了，对汤爷说：干爹，他们开车往顺义方向走了，看来他们今天是不会来了。 什么？不来了？合着我这身令公服就白穿了？ 您这一出场把他们给吓回去了。 不会吧，我有那么大本事？ 跟您开玩笑呢，干爹。 我知道啊，是不是他们又想玩什么新花样啊？ 很难说。您呢，先回家休息，有什么情况咱们明天再说，车已经安排好了，在楼下等您。 那你呢，闺女？我最不放心的是你，万一他们要返回来找你怎么办？ 汤爷说的是真话，为什么他们说来突然却改了戏，是不是有什么新的阴谋？干爹放心吧，我一直加着小心呢。汤爷想起什么，突然问道： 这邹世杰是不是跟他们在一块儿呢？ 嗯，他们应该是在一起吧。 闺女，听我的，今儿晚上你把手机关掉，千万别回家，悄没声的找一家宾馆住下，明儿一早咱们再通电话联系，好不好？ 谢谢干爹，您真疼我，有您我就有主心骨，什么都不怕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汤爷的救赎。 汤爷见戴云答应照他说的办，又嘱咐他几句，这才跟他分手回了家。汤爷又一宿没睡踏实，他心里牵挂着戴云，生怕莱曼的哥哥对他下黑手。早晨八点多钟，戴云给他手机打电话，告诉他昨天晚上他是在中学同学家睡的，一切正常，让他放心。那两个马来西亚人没走，他汤爷的心哪儿放得下来呀？ 有什么情况啊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手机一直开着呢，还有你的行踪一定要保密，别让他们知道。 汤爷在电话里唠唠叨叨地说，戴云一直嗯嗯地耐心听着，好像一切都会照他说的办似的。关上手机，汤爷才恍然意识到自己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，以前说话没这么碎碎唠叨呀，难道是因为戴云成了他的干闺女他才这样的吗？汤爷懒得去小锅子的早点摊儿，见胡同里那些人的脸子，自己在家里热了袋牛奶，还有一堆戴云买的面包和点心，他挑了个带馅的面包就着奶吃了。喝奶的时候，他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头发像长毛僧，才想起有一个月没理发了，正想着出门理发呢，陶三敲门来了。昨儿汤爷闹着情绪要辞职，陶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，后来细打听才知道他让流言蜚语给伤着了，怕老爷子想不开，所以一大早就来看他。汤爷对陶三笑着说： 哎呀，没事了啊，睡一宿觉什么都翻篇了。呵，昨儿啊看您那劲头像找谁玩命，听到几句闲话您就辞职，至于吗？ 哎，真不想干了， 我的脾气你知道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既然说不干了，谁让我回去都没用。 陶三见汤爷说出这话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因为这也不是什么体面的活。本来陶三也不想让他干这个，是他哭着喊着非要干的，现在他不想干，也只能由他。不过他现在辞职是为了赌一口气，陶三却觉得没必要，所以一个劲儿劝他。陶三对他笑着说，回头啊，我让他们把公司给您结了啊，您这心气儿我知道，还有好活等着咱们呢，我替您扫听着。 哎，那倒是，就我这本事，咱还不得弄个 CEO 当的啊。 嚯，您还懂 CEO 呢，行，没白在饭店干。陶三沉默了一下，换了话题。 大爷，这女王宝石的案子怎么着了？ 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不是说找派出所的人问问吗？ 派出所没立案，您不是知道了吗？他们拿不出证据来，怎么立案？你说丢了宝石，我还说在你这儿丢了钻石呢。 不过，听说他们要到法院起诉，让您赔偿损失。 这事儿我知道，他们爱哪儿告哪儿告，反正我没拿，也没看到过什么宝石不宝石的，我怕什么呀？ 不是怕什么，我觉得这里有什么事儿。 行啊，爷们儿，不愧是干保卫的啊。 汤爷笑着，接着他把这些天发生的事儿告诉了陶三。陶三听后沉思了半晌， 照这么说，这宝石丢失是由戴云和她丈夫邹世杰离婚引起来的，可是这宝石并不是他们的家庭财产呀，邹世杰为什么要拿它说事儿呢？ 听戴云说啊，这宝石是邹世杰送给莱曼的结婚纪念，莱曼非常喜欢他，所以在戴云跟邹世杰吵架的时候，戴云赌气把他抢走，放在包里给丢的。 不对呀，我记得您说这颗宝石是要参加北京什么一拍卖公司秋拍的呀。 是，戴云开始也是这么说的，后来他才吐露实情。为什么抬出拍卖公司来呢？一是怕派出所不立案，二是说这东西是上拍的藏品，这派出所不是能尽快破案吗？ 看来啊，这个姓邹的和戴云感情还是没破裂，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合谋，您说是不是？ 哎呀，这里头的事儿就不好说了。陶三沉思了一下，突然打开手机对汤爷问道， 您平时喝酸奶吗？ 汤爷纳闷了， 喜欢喝可不常喝，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 您爱喝酸奶，但您知道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吗？ 哟，那可多了，养胃健脾，养颜美容，减肥，常喝能长寿，是不是？ 陶三嘿嘿一笑， 我呀不怎么喝酸奶，但从小就知道这是好东西，但是我们都被忽悠了。你看，这是我手机朋友圈发的文章。 哎，上面的字我看不清楚，你就把大概意思跟我说说吧。 陶三看着手机对汤爷说， 您听好了，俄国有个生物学家叫梅奇尼科夫，1899年他在法国报纸上声称他发现了一种微生物乳酸菌，并且在保加利亚发现了长寿村，村里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百岁老人。为什么他们长寿啊？就因为喝酸奶，酸奶里有乳酸菌，常喝可以让人活到150岁。 哟，好嘛，这也忒能神聊了。 您想，谁不想长寿啊？他写的这论文一下在欧洲引起轰动了，法国马上就出现了生产乳酸菌的工厂数10家，全欧洲的人都以喝酸奶为时尚。梅氏也因此在190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，还被称为人类免疫学之父。 其实这是梅氏跟酸奶厂商相勾结搞的一骗局 啊。假的呀。1916年这姓梅的死了，活了71岁， 人们就纳闷了呀，这喝酸奶能活150岁可是他发明的，怎么他连一半都没活到呀？再到保加利亚一调查，根本没有什么长寿村，所谓高寿是很多人重名他们捏造的。真相大白之后，欧洲人从此不喝酸奶了。直到1942年，美国出现了第一家酸奶厂，打出的广告是减肥美白保健品。1960年，国际卫生组织对酸奶进行了科学分析，结果发现酸奶并没有减肥、美白、增强免疫力、抗衰老的效果，它的营养价值就是乳制品的价值。 可现在这人们还在喝呀。 是啊，您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呀？ 说明人们被那个俄国人给蒙了。 所以我在想啊，戴云说的那个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，是不是也像喝酸奶长寿似的，它本来就不存在 啊？你认为戴云在骗咱们，那宝石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回事儿？ 我是猜测，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 干嘛想当福尔摩斯呀你？ 我这不是帮您排忧解惑吗？ 你呀、还别拿这酸奶跟我说事儿，这种可能性我可以给你列出几十个来，你信不信？ 但这些都是坐在这儿瞎编， 戴云跟我素不相识，他吃饱了撑的跑我们家来蒙我。再说凡是蒙人骗人总有目的吧， 他蒙我骗我图什么呀？ 您别误会，我是从他们夫妻为争夺婚后财产这个角度分析的。另外，既然是莱曼喜欢的宝石，为什么邹世杰会让戴云知道呢？ 也许之前戴云就知道邹世杰手里有这颗宝石。 清官啊，难断家务事，两口子的事儿比较复杂，咱啊管不了那么多。 看来您对戴云比较信任。 他是咱北京胡同出来的孩子，能干要强，也挺有出息，美国加州大学毕业，父母离了，北京也没亲人了，人家把我当根儿，认我为干爹，他能害我吗？ 哟，您这是先被情感给绑架了？ 这是哪儿话呀？ 这戴云跟您说把这珐琅盒放在包里，他也确实看了盒里有那颗宝石。 嗯，没错。 那你始终没看见呀，问题就在这儿呢。 我没看见就能证明包里没有宝石吗？三儿，怎么绕来绕去又回到一开始我们分析的问题上了？你呀、别再瞎分析了，自己都绕里头了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 戴云找到宝石的图片给汤爷看，汤爷拿出自己压箱底的紫玉给戴云看，还表示要把这紫玉送给戴云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